孝成班婕妤，帝初即位选入后宫，始为少使，俄而大姓为婕妤，居曾城舍，在旧馆有难，数月失之。成帝游于后庭，常欲与婕妤同辇在。婕妤辞曰：“观古图画，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，三代末主乃有婢女，今欲同辇，得无近似之乎？”赏善其言而止。太后闻之，喜曰：“古有樊姬，今有班婕妤。”婕妤宋诗及窈窕德相女诗之篇，每进见上书，一则古礼。自弘嘉后，上稍隆于内宠。婕妤进士者李平，平德性，立为婕妤。上曰：“使魏皇后亦从微起。”乃赐平姓曰魏，所谓魏婕妤也。其后赵飞燕子弟亦从自微见兴，逾越礼制，晋盛于前。班婕妤及许皇后皆失宠，悉复觐见。弘嘉三年，赵飞燕赠告许皇后班婕妤携媚道，驻祖后宫，立即主上。许皇后作废，拷问班婕妤，婕妤对曰：“妾闻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修正尚未蒙福，为邪欲以何望？使鬼神有之，不受不臣之素，如其无知，素之何意？故不为也。”上善其对，怜悯之，赐黄金百斤。赵氏子弟骄妒，婕妤恐久见威，求供养太后长信宫，上许焉。婕妤退处东宫，作赋牧商道。其词曰：“成祖考之遗德兮，和性命之疏灵，等薄屈于宫阙兮，宠下臣于后庭，蒙圣皇之卧会兮，当日月之盛名，扬光烈之西贺兮，奉隆宠于增城，己过幸于非位兮，且数几乎家时，每寤寐而累兮兮，审佩礼以自私。臣女徒以敬见兮，故女使而问师，北臣父之作戒兮，矮包言之为由。美皇英之女虞兮，容人嗣之母周。虽鱼漏其米及兮，感摄心而忘字，历年岁而道具兮，敏繁华之不资，统阳禄与浙管兮，仍强保而离灾。其妾人之央救兮，将天命之不可求。白日忽以遗光兮，忽暗暮而寐忧。犹披负载之厚德兮，不废捐于罪由。奉供养于东宫兮，托长信之末流。共洒扫于帷幄兮，永终死以为妻。愿归谷于山族兮，以松柏之余修。 重曰：“前玄公兮忧以清，应门闭兮进踏鸠，华殿臣兮御阶台，中庭栖兮绿草生。广室阴兮帷卧暗，房龙虚兮风铃铃。感为长兮发红罗，粉翠菜兮丸素生。神渺渺兮密静处，君不欲兮谁未容。俯视兮丹池，思君兮履旗。仰视兮云屋，双泪兮横流。故左右兮何言，浊语伤兮消忧。唯人生兮一世，虎一过兮若福。以独享兮高明，处生民兮吉修。免于惊兮极乐，与福禄兮无期。履衣兮白花，自古兮有之。”至成帝崩，结于冲凤元陵，薨因葬园中。